胸肌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曾。 哎，又是我们两个啊，来开启大家全新的一天。 是的， 大伙儿都已经在跟我们问好了啊，谢谢。东风压倒西风，忙碌的闲人小时候可帅了，陈战 Mr. Week， 仰望星空，踏雪寻梅毛子，球迷老孔，孙东林，笑笑，哎，各位都在呢，大伙儿早啊。今天其实这早上出门之后雾气昭昭的，经历了有雨的天气啊，昨天呢又有特别漂亮的云，享晴博日的天气，今儿有雾了，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足协也是让我们雾里看花哈，突然之间又新增了一个转会窗口，把之前跟广州队那些千丝万缕的消息联系在一起，那不妨会让人觉得这就是单给广州队开的呀，是不是接下来曾经的恒大现在的广州队超市要大开张了？ 不能排除啊。 所以呢在这个转会窗口期一直是持续到10月12号，从29号到10月12号期间，又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中超内部人员的震动啊？ 是的， 这些尤其是入籍球员规划们会去到哪些球队啊？这都是一个很巨大的问号。 所以说，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啊。 另外呢，第二个话题，那就是还是跟国足有关系的。未来几天，国足继续的会去备战10月7号跟越南的这场比赛，都到了第三阶段了。这个时候在大考面前，国足还应该练点什么呢？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那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全运会的消息，第14届全运会也圆满的闭幕了。 同时还会为大家带来冬奥的消息，2022年北京冬奥会冰球项目赛程公布。 全民健身方面，来关注一下第9套广播体操展示大赛举行，北京广播电视台派队参赛。 国足方面，强化体能仍是国足训练重点，金敬道缺席全队合练。 足协杯，足协为足协杯开了一个临时的转会窗，球员只踢杯赛，没有办法参加12月的中超。体坛热搜榜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女篮。那就在亚洲杯上，中国女篮91分大胜了菲律宾啊，真是见着怂人压不住火呀， 真的是好大的大胜哈！ 对，所以这样的一场大胜，接下来对于许黎明指导带领的中国女篮来讲啊，这个开门红拿得非常的轻松，后面还有几场硬仗，尤其是最后一场跟澳大利亚的比赛，就在今明两天来进行，先是对中国台北，然后是对澳大利亚，这样顺利的话，我们就会提前的进入到4强，拿到世界杯的入场券，我们也一起来关注。 国际足球方面呢，明晨欧冠会出现8场对决，梅西亮相大巴黎对阵曼城的比赛，利物浦会对阵波尔图。 这边很多的家里人都在关注着足协的这个新的动向啊。青柠仙子说：“哎呦，这阿兰是不是有可能？咱们别听着这个信儿就想的太多，有的时候希望越大的时候，失望也会接踵而至。” 我们不能想的永远是那么完美哈，不然的话会徒增一些烦恼。 好，大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北京体育广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相约西安，筑梦全运。 全运，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第14届陕西全运会的闭幕式，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盛大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接过会旗，四年之后相约广东、香港、澳门，秦岭四宝恋恋不舍，国宝朱鹮、青羽、青灰这个羽翼烛火炬也熄灭了本届全运会宣告正式的闭幕。 是的，在昨晚呢，第14届全运会闭幕式也在陕西西安举行。本届全运会北京体育代表团共获得了21金、14银、15铜、50枚奖牌的成绩。来听记者于伯川的报道。 我们还是来听一下李维带来的最新的消息。 局长将会旗传递给广东省省长马兴瑞，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在昨晚全运会的闭幕式上，全运会会旗在粤港澳之间的传递，也标志着全运会进入了大湾区时间。随后的宣传片中，全红婵、苏炳添、易建联、樊振东等知名的广东籍运动员和香港、澳门的运动员纷纷亮相，发出了2025全运会的邀请。 2025 相约粤港澳， 相约粤港澳， 相约粤港澳， 相约粤港澳， 相约粤港澳， 相约粤港澳。 其实，在本届全运会举行期间，来自广东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就表达了对于下届全运会的期待。香港空手道队的教练李佩奇说， 这一次我感觉这边举办好像奥运会那种水平的比赛，很期待在我们熟悉的地方，很希望可以在我们那边那些地方举行，然后我们可以参加。 而作为东道主最有名气的运动员之一苏炳添说，虽然他很可能不会出现在下届全运会的赛场上，但到时候一定会尽到地主之谊。 下届全运会的话，确实在我们大湾区举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其实我很想去比，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四年之后太远了，到时候我就做好我东道主的服务，希望他们来到我们广东大湾区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希望我们广东大湾区的这个2025年的全国运动会能够顺利的开启。 苏神作为广东地区的优质代表，这一次也是向大家发出了邀请。那就在东京奥运会之后不久，马上就进行的是陕西全运会，所以奥运的激情其实是点燃了全运的热情的。运动健儿在赛场上更是顽强的拼搏，也创造了优异的竞技成绩。我们看到很多的奥运选手，包括像苏炳添，包括像游泳赛场当中张雨霏，他们都继续在为自己的新的成绩啊发起冲击。还有汪顺啊，也是拿到了最多的全运的奖牌。那今天将要播出的就是《同心迎全运》体育筑强国系列报道的第二集，奥运助推全运，竞技成绩让人惊喜。继续是李维为大家来制作的。 过往四年届的全运会都会在奥运会之后的一年来举行，不过今年的全运会却比较的特殊，因为疫情的影响，冬季奥运会延期一年，所以全运会紧接着奥运会举行，这也给运动员的备战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尤其是那些在奥运会之后经过隔离马上奔赴全运赛场的选手，仍旧表现出了极好的运动状态和竞技水平。在全运会的闭幕式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说，运动员精湛的运动技能也创造了一批不错的成绩。 运动员顽强拼搏，敢于争光，表现出了精湛的技能、顽强的作风和良好的精神面貌，共24人、9队、38次，创造12项世界纪录、2项亚洲纪录、24项全国纪录，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其实能够在奥运会之后依然保持不错的竞技状态， 还要依托于越来越先进和科学的运动训练和恢复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我国运动科学的进步和完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说， 本届全运会周期，各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努力提高科学训练水平，重视体能训练，加强科技助力，组建复合型训练团队，不断学习借鉴和创新训练比赛恢复手段，多个项目上创造了一批好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举重、乒乓球、跳水、射击、体操、羽毛球等在本届全运会上竞争激烈，显示出了超高的竞技水平，尤其是举重、乒乓球、跳水等项目，甚至比赛的难度比奥运会还要大。比如跳水女子单人十米台的比赛中，有全红婵、陈雨希、张佳琪和任倩四位奥运冠军同场竞技，最终新科奥运冠军全红婵还是技高一筹。 好激烈啊，虽然就掉到第三，就也想要追回来嘛。第四跳的时候在台上默默告诉自己正常发挥，就下去的时候就感觉可以。 乒乓球赛场同样如此，在奥运会赛场所向披靡的国手们，到了全运会的赛场反而遇到了更大的挑战。奥运团体冠军樊振东连续三次进入了全运会男单的决赛，才终于获得了这枚分量十足的金牌。 因为现在确实不管是年轻一些的这种队员成长的也非常快，包括整体这种打法也非常先进。然后作为自己来说，其实我觉得首先还是定位吧，我觉得自己也没有说，首先年龄也不是说有多大，然后成绩也不是说有多好，所以我觉得希望自己能够跟他们一起再去包括下一个周期，我认为自己还是一个这种拼啊冲击的这种角色。 值得欣喜的是，在游泳、田径两个基础大项的比赛中，全运赛场也延续了东京奥运会的好成绩。尤其是苏炳添、巩立姣、汪顺、张雨霏等选手，在全运会的赛场上仍旧有着世界级的表现。奥运冠军汪顺这回夺得了六枚金牌，他的全运会总金牌数达到了十五枚，成为了全运会历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013年辽宁的时候开始，然后2017年天津到现在。我觉得每一块金牌都是见证着我在游泳生涯上一步一个脚印。 当然，奥运冠军在本届全运会上也受到了00后甚至05后选手的挑战。以王之琳、苗婉如、张博恒为代表的小将，展现出了挑战奥运冠军、超越世界纪录的强大实力，上演了青春风暴，也显示了我国在跳水、射击、体操、乒乓球等传统优势项目上的后备力量。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运动员比赛的机会有所减少，但科学的训练水平、完善的后勤保障，让中国选手的运动训练能力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而全运会也是一个新的开始，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更加值得期待。 因为这个特殊的两个奥运周期其实可以算在一个周期里边，5年的东京周期，3年的巴黎周期，其中加了一个全运会啊，所以这次全运会上除了我们看到奥运的健儿们依然在展现自己之外，还要关注一些未来潜在的新人，尤其是一些非常生猛的新人。 首当其冲的相信刚才大家那个又稚嫩但是又特别好玩那个声音就是全红婵先在东京奥运会上惊艳亮相又在本届全运会强势夺冠。全红婵连同他的水花消失术虽然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对于14岁的他来说依然还是跳水界的一个新人。2021年对于这个跳水天才来说堪称完美，但要想真正成为中国女子跳水的领军人物，还需要不断的精进技能，还需要更多的大赛历练。 更生猛的就是乒乓球上，在这样的一个国乒的环境当中，人才辈出，球星扎堆但是依然可以异军突起，有自己的那个黑马成色的就是王曼玉。在奥运会上拿的是 P 卡，但是在全运会上以小将的身份独挑大梁，他展现的是那种成熟大将的风范。女单比赛先是半决赛4-0完胜了说我的时代已经到来的陈梦， 然后又在决赛里同样是4-0击败了孙颖莎啊，拿到了这个全运会上含金量十足的女单冠军。另外她还和车晓曦携手拿到了这一次女双的金牌啊，真的分量都非常足。 而且最可贵的是这还是在混双她有一些拉伤的情况下啊，就有很多人说王曼玉打球像男的，就是说感觉打混双时候像打男双一样啊。还有就是跆拳道的左菊，天津的00后小花左菊在跆拳道赛场展现了较为全面的技术和过硬的心理素质，获得了女子49公斤及以下级的冠军。幼年的时候的左菊是吴静玉为偶像，后来呢进入到国家队成为了他的陪练啊，如今夺冠呢也是由他的偶像来亲自颁奖。传奇人物与潜力新星拥抱和握手，也象征着中国跆拳道的接续和传承。 我们也关注一下在田径赛场上19岁的江苏小将王震在男子跳高项目上以2.24米的成绩获得了金牌。那他是一名大学生的运动员，是南京大学大二的学生，这也是继清华的跳高名将王宇之后又一位学生冠军。在这种体教融合的大北京之下，高校的高水平的竞技人才培养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是的，在体操方面呢，还有张博恒值得关注，21岁的湖南小将哈，虽然没能获得个人全能的金牌，但是在预赛中他是排名第一的，在决赛中也是敢打敢拼，6项比赛有5项排在前三，给世界冠军肖若腾制造了很大的压力，最终仅以0.067分的微弱劣势屈居亚军。 三大球项目上，其实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那就是足篮排啊，包括中国女排，也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新人啊。在东京奥运会上，我们看到有新人出现，像林莹在朱婷无法完全全虚全影出战的情况之下，去承担了这个绝对主攻的位置。但是，奥运会上有很多很多的遗憾。那全运会上，其实有一位小将吴梦洁啊，19岁的她也是被不少球迷叫做未来的朱婷，身体素质也非常的出众，技术也是比较全面的，是江苏青年女排的绝对核心，也是在她的带领之下啊，青年女排江苏队击败了卫冕冠军天津，拿到了最终的冠军。但是什么时候这些年轻人能够真的挑起中国女排的大梁啊，现在真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是的，另一个大球，篮球方面啊，本届全运会篮球 U19 亚军 U22 第三名的获得者于家豪所在的浙江队战绩并不是特别的亮眼，但是于家豪本人的表现非常的可圈可点啊，一人身兼2个组别的比赛，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而且呢，在 U19 的比赛中呢，场场送出2双，场均得到24.4分、12.6个篮板。下个赛季，他将代表浙江队征战 CBA 联赛，于家豪值得我们期待。 那游泳赛场上的新星就是汤沐涵了。这届全运会上，他也是在泳池闪耀，不只是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以打破全国纪录的成绩夺冠，还有在跟奥运冠军李冰洁、亚洲纪录保持者王简嘉禾一起角逐的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也是只落后李冰洁7秒85获得了亚军啊，同样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位选手。 是的，射击场上我们总有老骥伏枥的老将啊，也有涌现的新星。那在全运会上呢，王之琳哈，17岁的浙江小将在射击场一鸣惊人，在女子10米气步枪比赛中，她先在资格赛中打出总成绩634.4环的全国纪录，以排名第一的身份挺进决赛。决赛中面对奥运冠军杨静等神枪手，多次打出10.8环、10.9环的好成绩，最终顶住压力，以253.3环的总成绩夺冠。另外，他还与王岳峰搭档获得了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银牌。 而在新兴项目攀岩上，14岁的少年杨立豪是拿到了攀岩 U16 组别男子2项全能难度和攀石的冠军，也是让大家看到中国队在新兴项目上的新希望。不过，很年轻的杨立豪也说自己对攀岩纯粹就是兴趣啊，热爱，未来可能自己的人生会有很多的职业选择，比如当一名医生啊，这也是反映出来现代的这一届年轻人哈，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是充满了无限可能的。 顺手拿个全国冠军嘛， 这个感觉啊，就是放假的时候顺手拿一奥运冠军，再在开学之后啊，稍微请个假出来再拿一个全运的冠军。 过来，再过3年哈，突然跟医院领导请个假，领导说什么事儿？这不是奥运会快来了吗？ 3年之后还短一点啊，因为才有14岁，杨立豪。当然还有很多的老将啊，像是射击项目上的庞伟、乒乓的 马龙啊，以及像巩立姣啊，在全英赛场上也同样是展现的这种老将福利的感觉。 嗯， 包括像李玲啊、苏炳添啊，啊，那这都是在全运会的赛场上继续让我们感受着这些运动员他们个人的魅力。像石志勇也是28岁了啊，同样是在全运会上，延续了他东京奥运会的那种霸气。东京奥运夺冠之后喊出来那个还有谁，到了全运会上赛后就显得更凡尔赛了，说今天状态不是很好，但是还是超过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啊。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再破纪录，这就让我不得不突破自己。瞧这凡学也是得到了精髓。 确实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记忆的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榜样，比如说庞伟啊，这是， 还有像汪顺， 对，以及还有后面的很多啊，包括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很多，尤其是我觉得苏炳添那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想通过自己的训练告诉大家，超过30岁的我依然可以跑得更快，不要被前人传下来的一些话限制自己。哇，这个话说出来真的是激励了多少的年轻人的梦想。 真是苏教授现在是田径科学训练的发言人啊，就是一切只要是我们依照这个数据大数据去精算的话，那肯定是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成绩的。科学训练的加持也是让中国的田径飞人们他们的职业生涯好像觉得30来岁算什么，年龄不是问题。 没错。 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走进冬奥会，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冰雪项目上一些最新的消息。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来关注一下速滑项目。前天在新疆乌鲁木齐进行的2021-2022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平昌冬奥会的速度滑冰男子500米铜牌得主高廷宇以33.83秒刷新了他个人保持的速滑男子500米全国纪录，创造了目前为止本赛季速度滑冰男子500米世界最好成绩。那这个成绩也是速度滑冰男子500米项目的排在历史第三好的成绩。 是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冰球项目赛程公布，9月23号，国际冰球联合会公布了冰球的项目的赛程。届时呢，双奥之城北京将于18天内在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举办58场冰球比赛。其中呢，女子冰球比赛先行，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赛事会在2月3号到17号进行。十支参赛队将参照女子冰球世锦赛赛制，按种子排名分成两个小组。A 组为排名前5的种子球队，美国、加拿大、芬兰、瑞士等等。B 组为东道主中国、日本和另外3支资格赛参赛的晋级球队。在今年11月，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资格赛将在捷克、德国和瑞典举行。A 组5支球队和 B 组前3名球队将构成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8强。在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会在五棵松体育中心对阵种子排名最高的资格赛晋级的球队。五棵松体育中心为女子冰球主赛场，可容纳观众14614人，曾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篮球比赛。 而北京冬奥会男子冰球赛事2月9号到20号将会进行，也是沿袭了1998年冬奥会以来冬奥会的男子冰球赛事传统。北京冬奥会男子冰球赛事是允许 NHL 的球员参赛的，12支男子冰球参赛队将按照往届冬奥会的赛制分成3个组别 ，A 组是加拿大、美国、德国以及咱们东道主中国队 ，B 组是俄罗斯代表队。捷克、瑞士、丹麦 ，C 组芬兰、瑞典、斯洛伐克和拉脱维亚。第一个比赛日会迎来2场比赛，卫冕冠军俄罗斯代表队对阵的是瑞士，捷克对阵丹麦。2月9号到13号进行小组赛，金牌赛将在2月20号进行。国家体育馆是男子冰球的主赛场，可以容纳18000多观众啊！曾经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也举办过手球和蹦床的比赛。 是的，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展示全流程要素第4期演练昨天在北京体育大学收官了。体育展示是北京奥运赛场必不可少的氛围组哈、啊。 体育展示团呢，通过赛场的实时现场报道、评论解说、音乐音效、大屏幕视频片、计分屏动画等等哈，去展示全方位的赛场文化氛围。 那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全民健身。昨天北京市第三届第九套广播体操展示大赛在地坛体育馆进行，北京广播电视台也派出了代表队参赛。来听一下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比赛开始。 伴随着充满活力的音乐旋律，北京市第三届第九套广播体操展示大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街道乡镇、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40支代表队共600余人参与其中。广播体操作为一种广为人知的健身活动，用最简单易行的健身方式收获良好的锻炼效果。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副主任孔宪飞表示， 在今年呢，北京市呢大力推广广播体操，推进攻坚操制度。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呢，是近期我们推广广播体操的成果的一个集中体现。我们在全市的企事业单位都在推进攻坚操的开展，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持续在企事业单位中推广广播体操，关注职工健康，能够为我们健康北京助一份力。 本届大赛以国家体育总局推广普及的第九套广播体操的集体展示为比赛项目，参赛选手们身穿统一的服装，以整齐的步伐、规范的动作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展示出首都市民和新时代干部职工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团结奋进的良好品质。北京市直机关工会副主席王胜颖表示， 广播体操啊是特别适合机关工作特点的一个健身活动。自治机关啊近几年啊特别关注干部职工的身心健康，把做广播体操作为疏解身心啊、强身健体的一项有效措施。特别从今年8月份呢，我们整个在市机关全面推开利用攻坚操时间做广播操的这项活动。那么这次呢，我们组织15支代表队去参加我们的广播操展示大赛，以此这个行动呢，来带动全社会都能积极参与到广播操这项体育活动中来，强身健体。 北京广播电视台也派出了代表队参加本次大赛，新闻频道主持人孙颖作为领操员，和同事们一起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投入到广播体操的训练中，大家也从中感受到了广播体操带来的乐趣。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全民的广播操的比赛，包括我们同事都非常的积极，非常认真，超级投入，但我发现这套广播操它编排的非常的到位。当你就是练过2-3天以后，你会发现整个人特别的舒畅，然后所有的筋骨都打开了感觉。 向阳街道芳华舞蹈队从一出场就别出心裁，队员们摆出了花的形态进行亮相。领队兼领操员郭蕊表示， 这是一个花开，因为我们向阳街道现在主打的是向阳花开，然后呢这是一个鲜花开放，我们几乎一周要做个4回，一般都是在上午工作的时候，然后下午在3点。 不同于其他队伍的运动服着装，北京边检总站代表队身着日常工作训练的服装参赛，也吸引了不少目光。代表队领操员王伟说道， 我觉得这个广播操挺好的，通过跟社会体育的这种结合，让我们不同岗位来着相互结合，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九月十八日起到明年三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好，北京时间的7:30，欢迎回来，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时段啊，还是要跟大家预告一个我们自己家办的事儿。 哎， 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9月26号就进入到了复赛阶段，50位选手将接受20位专业评委的全方位考核，角逐20个决赛晋级的名额。除了决赛入场券，还有全国20强的证书之外，获胜的选手更是有机会获邀入驻听听 FM， 成为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认证的网络主播，真正实现自己的主播梦。9月26号到10月3号期间，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或者是听听 FM 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大赛页面，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持续的投票助力。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20强，花落谁家，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还是继续来关注一下国足啊。今儿咱们的其中一个话题也跟国足有关系，未来这几天其实离10月7号的比赛还有将近有10天的时间呢，啊，这么长的时间里边，咱马上就要进入到11的这个长假了。 是， 而国足在那屋呢，也提前的放了几次假，恢复了恢复体能呢。接下来这第三阶段该练点什么？至少我们到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在沙加当地时间的26号晚上，北京时间的昨天早上凌晨，国足是继续到沙加俱乐部训练场进行了训练。除了之前出现的一些伤病号之外，金敬道也是没有参与到全队合练。昨天早上的节目，马德兴老师也给大家做出了最新的介绍。经历了大运动量的体能储备之后，国足将士啊或多或少都是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反应。 是的，之前有伤的张琳芃已经开始参加全队的合练了，王刚啊、尹洪博啊恢复也比较理想。不过从25号的训练开始，李磊并没有在训练场上现身。在多哈训练期间，李磊就曾经因为旧伤复发进行过休整。25号开始，李磊再次因为身体反应，跟随队医留在酒店进行单独训练。何时能够恢复，目前还不得而知。除了李磊之外，池忠国、韦世豪依旧是在另一片场地单独的训练。金敬道也在26号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不过三人的情况应该都不严重，主要是大运动量体能训练之后的引发的肌肉疲劳，只要谨慎处理，应该不会引发新的伤病。 那这就看到了10月7号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临场的状态了。那所以除了李磊之外啊，其他的几个人啊都是一些肌肉伤啊，很好恢复， 是 休整休整就可以了。那现在国足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的去储备体能，以及演练一些技战术的详细的内容。我们也是连线了腾讯体育的记者赵宇，他还是肯定了积极的储备体能这事儿，那实战当中也要均衡的来使用。 国足现在还是按部就班的去训练备战，球员们除了这种常规的训练之外，也会自己加练体能。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队的球员来说是好事儿，因为你长时间的这个关在酒店里，可能你也没有什么可做的，除了正常的休息啊，正常的场地训练，那你加练一下体能，对于自己的这种身体调节来说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中国队其实前两场比赛，我并不认为在体能上存在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大家该休息休息，该调整都调整了，只是我们在比赛能力方面还有所欠缺。现在唯一的这种困难和挑战就是沙加没有空调球场，到时候中国队要在这种天气炎热的情况下进行比赛， 我想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所以中国队在这儿集训了很长时间，我相信也已经适应了这种炎热的天气。在适应这种天气气候的情况下，你比赛的时候就对于自己来说会更加有利，它会比你刚到这儿在这种身体适应方面好很多。我也希望中国队能够在比赛当中更加平分的、更加均衡的使用自己的体能，别踢60分钟就跑不动了，那样可能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对于你来说真就会很难，就会很危险，我们谁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而就在昨天啊，越南也是在沙加进行了一场在河内啊，在河内的越南青训中心有一场内部的教学赛，结果由阮晋凌领衔的一方2-1取胜了阮公凤挂帅的一方啊。阮晋凌跟阮公凤两位锋线球员，这也是我们要去重点关照的越南的锋线球员，他们两个是都在这个内部教学赛有进球的。其实按照越南的主帅朴恩旭的计划，越南国家队原本是和青训中心内集训的越南99年龄段的 U22 国足去进行教学赛。那根据越南媒体的报道，这一场内部的对抗赛 A 队就是2-1战胜了B 队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全部阮公凤也没有被安排在未来有可能出战中国队的主力阵容一方，全部是在替补的一方，这也是预示着可能阮公凤会以替补的身份出战国足的比赛。但这些都是一些赛前的猜测，也许都是越南纳乌放出的一些烟雾弹。 是，当然了，替补骑兵也是要防的。 我们也是继续来听听赵宇的分析啊。战越南当然对于他们的锋线我们如何去布置防守，以及我们自己的进攻怎么去打出内容。 中国队其实在备战同越南队比赛的时候，也在反复的研究对手的过去的比赛录像，包括他们现在的热身赛以及过去的12强赛比赛吧。我觉得踢这个12强赛，他们的表现还是很直观的，也能够更客观的反映出越南队的水平。对于他们的锋线尖刀，肯定你要是重点去盯防吧。而且越南队跟澳大利亚、跟日本队还不太一样，他这些球员，有这种整体的配合，同时呢，还有这种小技术，也有一定的这种灵巧性。其实像我们这个蒋光太啊，我觉得在面对这种灵巧型的球员的时候，并没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在这个中后卫的选择方面，我们还是应该做一个重新的评估和考量，是不是有可能让李昂搭档张琳芃，我觉得也算是一种选择吧。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对于越南队的这种攻击的打法、他们的踢法、他们的特点都应该研究透，这应该是国足教练组近期的一个主要的工作。而且30号要跟叙利亚队踢一场热身赛，这场比赛也将决定着国足在跟越南队比赛时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很有可能上半场比赛的这个首发阵容就是国足踢越南的阵容。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是非常的关键的。跟越南队比赛，我们不用完全龟缩着防守，也需要攻出去也需要打一下这种控制足球，在控制住场面的同时提防对方的反击，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所以说在防守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中场给予拦截、给予限制，不要让对方的反击打起来，这个对于中国队来说是重中之重。 这边很多家里人都给国足在出招就怎么去缓解这种肌肉性的疲劳呢？大脚星说，叔叔说，这一看就是乳酸堆积过度了，什么大蒜素、辣椒叶、冰敷、按摩、筋膜枪啊，齐活了。 是，这一看就是对理疗有点研究的啊。 那辣椒叶跟辣椒水可不一样， 确实 啊，北三儿，您要真上辣椒水，那就 那可能就要报警了， 真是上刑了，这是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是越南那边哈，组织了很多跟他们那边小年轻的热身赛，咱们这也组织热身赛了跟这个叙利亚约了一场 9月30号， 对， 约了场热身赛啊，但是叙利亚的这个阵容啊严重不整啊，咱们这两队呢都进入了通过比赛进行最后磨合的阶段啊。越南队呢虽然说防线主力是伤病持续增加，不过热身赛表现证明呢他们的头号球星阮公凤已经基本恢复状态了，中越之战肯定会出场。那我们的热身赛呢只定了与叙利亚这一场，然后他们已于上周四提前开始了集训，也面临着严重的人员不整的问题。他们的主帅马鲁斯担心第五轮叙利亚联赛会导致部分国脚受伤，影响球队即将开始的迪拜集训和对中国队的热身赛，要求叙利亚足协当轮联赛延期到十月。当然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叙利亚国内豪门啊十月队出现了队内聚集性感染，被感染的球员多达11人，全队都处于被隔离状态。十月是叙利亚国家队国脚的主要来十月队哈是国家队的主要来源的之一。那九月大名单他们就有5人入选，此外还有3人入选过6月的40强赛大名单。那此外部分叙利亚的 U22 国青队员接种疫苗后出现了不良反应啊，叙利亚足协最终也决定推迟第五轮联赛了。 而赵军说，哎呀，这现在看国足是真挺累的，不只是听着这球员们啊又有旧伤复发累，以前打越南这种对手都是3个手指头捏田螺手到擒来，现在怎么搞的好像这是要跟比利时去对阵呢？所以这次跟越南之前的整个队内放出的这个消息啊都让我们觉得是不是有点过了， 很低调，现在 太过于低调谨慎。就前面跟澳大利亚之前我们哇子真是群情激昂啊，觉得一定会在澳大利亚身上拿分，就那会儿的那种对自己的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和勇气，然后跟这会儿相比就觉得怎么这么没谱呢。 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面对比自己强的我们高调一些提提心气儿啊，拼一拼算了，面对比自己弱的咱们低调一点防翻车。 但最怕的是我们还没有认清自己，就是这种自信或者是妄自菲薄那都是瞬间电光火石的事情啊，摸不透自己更摸不透对手，这个是最恐怖的。这边还有家里人小丁丁，他说其实跟越南打打防反不丢人啊，跟越南防反啊，咱纯打防反吗？我觉得真是不至为啊。 也有这个很自信的朋友啊，说打越南有什么好纠结的，又不是狼来了，4-1完事儿 啊，4-1这么大的比分，对于现在我们的这个进攻线来讲，是不是能够去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分配几个呀？吴磊得俩吧。 主要是要拿到这个3分是最关键的。如果在越南身上是胜以下啊，是平或负的话，相信很多的球迷朋友们都无法接受，而且对接下来的比赛那就更艰难了。 是的。 若愚说，记者刚才的分析是不是也有一点一厢情愿，怎么就知道越南跟浙乌一定是打防反呢？12强各队打国足的时候，越南的目前他们的这个战术的特点就是偏向于小快灵嘛， 对， 还是更有可能去抓住自己的防反的这个机会的啊。所以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国足的各项的备战啊。艾克西德说这个国足现在有点花大钱，然后引进了这么多的规划，但是呢又没听见响的节奏，所以响就从跟越南这场开始， 是 必须要证明自己了，要不然后边没机会了。 对，说这个越南要主动攻出来的，关老爷说越南要是敢打对攻就打漏他们 啊。 球迷朋友们已经是信心已经燃起来了。 荣成斋说现在讨论和越南的打法那就是有点心虚的表现，打越南没什么可商量的，必须拿下，要不然国足怎么打到回府啊？那就真成打到回府了。属兔的说输了2场之后认清自己了，前2场没有射门没有控球，跟小学生跟大学生之间的那个对抗一样，可不是吗？在面对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时候，其实就是小学生和大学生有点高中生吧之间的差距哈，跟日本是跟大学生。 所以说现在啊，就是说我觉得确实，我觉得之前李铁说过一句，就是找准定位非常重要啊。但是我们连输了2场之后，我们可能已经知道自己上面够不着哪儿了，可能现在还不知道 底儿在哪儿呢？我觉得这场比赛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定位嘛，你定位总不能只有一个参照量啊。上面我们看过了，咱们也去看看下面啊。一定说这场比赛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心里面打完这场比赛以后最好能有个底儿。 嗯，崔宏伟说对越南都这么如临大敌，真是有点悲哀，想想怎么提高自己的实力吧。硬实力肯定眼前儿那是提高不了了啊，只是能够通过一些战术细节的布置，比如说定位球啊，禁区之内怎么去分配人，这些来做一些细微的调整。但是看看咱们的家里人，看看咱们的球迷朋友们，还真是分成了两极。 哎， 你看刚才小丁丁就很不看好国足，冯阳说跟越南踢，难道各位觉得还真能拿下吗？答案是一定拿不下啊。说越南前两场他都看了，虽然水平比李铁低一点，但是还没到能够对付越南的，就是完全想到对付越南的办法。但是我觉得咱们真的别在这个时候太多的给国足这样的压力啊，也别让国足太妄自菲薄。我们在面对越南的时候，这是我们目前小组赛第一个面对的比自己排名低的对手， 是 而且对方的实力也是摆在那儿的啊，即便他们能跟沙特跟澳大利亚的这个比赛当中都能够扛得住啊，是一支很有韧性的球队，也有自己的心思和前面的这个目标，但是毕竟他们也没有拿分， 是 啊，对方的身材呢有相对的比较的跟我们而言啊，我们有一些身体上的优势，那就不如利用好这些优势去准备啊。我们在后面也会继续的为大家继续带来国足相关的话题， 是 也来先关注一下足协杯全运会的足球项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现在大家伙又把目光重新聚焦到了十二强赛和即将在十月开始的足协杯上。那为了进一步的确保杯赛比赛质量和公平，其实足协早在九月中旬就发了一份关于足协杯正赛阶段竞赛规程的补充通知啊，通知主要就是针对被国家队征调的球员、实力受损的俱乐部，给了一个临时的转会窗口，也就是刚才我们节目开始时候所说的9月29号到10月12号给各队可以补充球员的机会。当然了，俱乐部转会补报球员的名额不能超过国家队征召球员的数量。 目前足协杯的备战呢开始进入了快车道，经过此前的三轮预选赛之后，足协杯已经诞生了32强啊，分别是中超有16支球队，然后是中甲的浙江、南通之云、北京北体大、成都荣城、武汉三镇、淄博蹴鞠、陕西长安竞技、昆山 FC、 四川九牛、中乙的 U20 国足、西安骏狼、陕西勇士超越、四川民族、青岛啊，这个名字真有意思啊，丹东腾越，加上中冠的梅县球乡。明天足协杯就将抽签决定对阵的形式。 我们还是给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这个窗口期啊。那就是这个窗口交易的球员是只能在今年足协杯上用的，12月联赛就不能用了，毕竟正常情况之下12月联赛的时候国脚就已经回归了，那足协补充的球员如果再在联赛里出场的话就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啊。但是联系到广州队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这个薪金上的问题啊，整个俱乐部运营带来的难处，这个窗口显得很有 微妙起来了， 就是很微妙，很有意思啊！看看在这期间会发生什么吧啊！但是我们也不要想象过度，跟咱们之间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那这个补充通知还有第二项，就是规定了 U23 的政策，被国家队征召了 U23 球员的俱乐部，可以在足协杯正赛阶段不执行 U23 政策。目前符合这个规定的俱乐部就是上海申花和山东泰山，他们是分别被征掉了朱晨杰和郭田雨。第三就是关于防疫了，任何球队因为防疫问题无法参赛都将被视为弃赛。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赵宇的分析，泰山现在的阵容其实是最齐整的啊，也不用再引进其他的球员，这也是足协杯上最大的一个争冠的竞争者。而赵宇呢觉得年轻的球员通过足协杯或许能有一些更多的出场机会，得到锻炼，这也就够了。 虽然说被征调的国脚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这支球队它的板凳深度是够的，你像这个王彤啊，包括段刘瑜啊，甚至说是刘洋 等等这些球员其实都具备了国字号的水平，他们在队里会起到很多的这种帮助作用。包括郑铮，虽然说跟着国足在上海备战了，但后来又回到了球队，他起到的作用也很关键。我觉得山东队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也基本上不太需要从这个转会市场上再找球员，他的外援也相对来说比较齐整，实力也很强，所以我还是比较看好山东队在足协杯上有所作为的。而且从这个分组来看，32强的时候他是在济南赛区，在自己的主场是比较占优势的，而且到了这个8强赛之后会放到大连，我觉得对于山东这样的北方球队来说他会更加的适应。据我了解，球队已经开始集训了，然后在主教练郝伟的带领下，因为作为这个卫冕冠军，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奖杯继续留在自己的俱乐部。我觉得其实像申花也好，或者说是海港，在我看来可能也会对足协杯很重视，但是要想撼动山东队，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吧。我觉得其实最终的这种夺冠形势还是相对比较明朗，谁更重视谁就有可能夺得最终的这个足协杯的冠军。我觉得像山东啊，像这个申花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年轻球员在跟着国安队进行集训备战，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机会，他们通过自己好好表现，争取能够获得比利奇的赏识，看看足协杯能不能有更多的这种比赛机会。你足协杯比赛机会了，就意味着你下赛季很有可能继续进入到一队去征战中超啊，或者说是其他的比赛，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关键的。现在中国足球这个状况，各个俱乐部包括国安在投入方面都会压缩，都会减少，都会存在这种资金上的捉襟见肘，所以说你就想这种转会没什么太多意义，干脆就想着从自己内部青年队预备队去挖掘吧，这是最好的办法，也更有利于你未来的发展。 大环境就是缩紧银根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新的要过一个更清贫日子的时候，这日子就得精打细算的过了。 自古以来都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呐。 所以中超也要经历这样一个阵痛的过程啊，而我们呢，也要逐渐的去适应一个没有了大牌外援的，没有了那种超级球星的联赛。又或者什么样？那继续来关注一下上周末的一项全民的活动啊，是由朝阳区体育局、朝阳区总工会主办的，朝阳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和朝阳区网球运动联合会承办的网球朝阳区网球特色区系列赛事“朝阳职工文体嘉年华”首届网球比赛在北京进行了。那这次比赛也是分成了职工网球赛和趣味赛两大项，为朝阳区总工会大家庭里的职工网球爱好者创造了比赛交流的机会。 是的，2021苏迪曼杯羽毛球混合团体赛昨天进行小组第二轮的比赛，中国队5-0击败印度队，目前两轮战罢，一局未失，成绩是领跑 A 组。首盘的男双比赛，新搭档刘成和周浩东2-0战胜阿尔琼和卡皮拉，两局比分是22-20和21-17。中国队随后比赛没有遭遇到任何的困难。第二盘女单，东京奥运会冠军陈雨菲21-9、21-8轻取阿迪蒂巴特，东京奥运会女单铜牌得主印度名将辛杜未能随队出征。第三盘男单的比赛，施雨琦两局21-10的相同比分战胜了29岁的普拉尼特，女双李文蔚和郑宇以21-16、21-13战胜彭纳帕和雷迪。最后一盘混双，00后小将冯彦哲与23岁的杜月的新组合21-9，两盘都是这个比分战胜了印度队。那么中国将在明天小组赛第三轮迎战泰国队。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来关注最新的热搜的体坛消息。那登上第一位的就是全运会的闭幕式， 网络上网友们说闭幕式前一起来回顾一下全运会神仙打架的名场面。那昨天晚上第14届全运会闭幕式举行，13天以来12000名运动员角逐赛场，杨倩点燃主火炬，苏炳添两获金牌，这都成为了这一次全运会上的名场面。人气的奥运选手全红婵、张雨霏、管晨晨依旧非常的吸睛，地表最强乒乓球激战也让人热血沸腾。 是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文章哈，成为全运会冠军有多难，他们的故事太感人哈，哪有什么一战成名，其实都是百炼成钢，平日里的千锤百炼才能托举出光彩的时刻，逆境中的亮剑，失败后的奋起才能让梦想成真，这些金牌背后的故事远比金牌更值得我们铭记。 那另外登上了热搜榜第二位的就是中国女篮，91分狂胜菲律宾，这也是在亚洲杯的首战当中中女篮拿到的开门红啊！ B 组的第一个对手真是砍瓜切菜一般啊，最终狂胜的这场比赛女篮打得非常的轻松，半场就领先了40分，第三节打完领先了70分。那数据方面，杨丽维21分2个篮板5次助攻，李月汝18分4个篮板6次助攻，韩旭17分6个篮板3次助攺，张茹15分2个篮板7次助攻，其他上双的还有李一凡和李源。而菲律宾女篮啊，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心理阴影的面积恐怕这职业生涯就给人落下了。 嘿，我算了一下哈，这平均1分钟就得每个回合都得拿个2-3分哈。 对，所以这种阴影这种刺激，哎呀，忘却吧，菲律宾女篮也赶紧忘掉这样的失利。 没错啊，还有很多的热搜哈，比如说环球影城将成为国庆最热门的游乐场哈，超过了迪士尼哈。11马上就要到了，您想好去哪玩了吗？有国内的媒体报道哈，国庆假期呢，各地相关部门发布了数据啊，就是说预测出行的报告显示呢，环球影城会成为国庆最热门的旅游场。那根据大数据的预测，10月1号9时到12时为高速出城高峰时段，峰值将出现在10时到11时，就是上午啊快中午的时候，高速返程的高峰呢则是提前到了5号的15点到19点啊，五号啊， 对，5号就已经来了，大家提前的安排好自己的出行。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赛场锐观察，我们也关注一下 F1 赛场，汉密尔顿在雨中夺得了第100冠，来听听黎明晶的分析。 红牛车队在上一站维斯塔潘与汉密尔顿发生碰撞以后呢，他们多少对这发动机或者是传动系统都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且呢，维斯塔潘以前用的这个发动机呢也快到极限了，正好是因为维斯塔潘呢要被处罚退后3位发车，红牛车队呢也借这个机会吧，干脆把发动机换掉。他们其实算过，就是如果是即使是维斯塔潘从最后一位发车，他有一个理论上是可以进入前三的，因为他车速必定快，外加一些进站战术和轮胎策略的配合，因为今年余下的比赛呢实际上是对红牛车队有利的，因为后面的比赛呢慢速赛道比较多，而且呢外加一些街道赛，这样呢是对红牛赛。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近期降雨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地面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今天气温在25到17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舒适；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出行愉快，一天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9天。 好，北京时间的8点钟了，这么快啊，就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依然是子昂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心畅想。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进入到主咖上麦的环节啊，我们一起和汪大钊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下全运的话题。那确实，全运在昨天是正式的落下了帷幕啊。那在这一届的全运会上，我们也是看到跟东京奥运无缝衔接的全运会，很多的奥运选手是直接从东京转战了西安，这种无缝衔接也是让很多的老将新人展现出了不同的状态。我们马上来连线汪老师，汪老师您好， 你好， 咱们在全运会赛前的时候其实就连线过一次，跟您分享了很多这个全运会上的一些期待。那昨天陕西全运会已经是落幕了，这个疫情之下跟东京奥运的无缝衔接，让您对全运会的整体印象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觉得简单一个词叫目不暇接，看不过来了 比赛太多， 比赛的结果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没有能注意到它的过程，比如打打着某个奥运冠军后来并没有出现在决赛上，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谁就给打掉了， 淘汰了。 那么这种情况，我就觉得，过去老话说呀，这个听戏听的是角儿，所以咱们现在看比赛呢，自然是要看那些明星，特别是刚刚结束奥运，立刻打全运的话，当然是最火热的、最烫手的那些人最受关注。其实呢，刚才你说到这个两个大型运动会的无缝衔接问题，这个对参加奥运会的人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它是少数。全运会上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参加奥运会的任务，他们在奥运会期间正是踏踏实实在家备战的时候，所以从这点来说呢，我觉得我想起一句话来，就是我们那些在奥运会上拿金牌的运动员发表的那个获奖感言里边特别都强调，说是我们国家的这种体制保证了在疫情之下他们的训练备战不受影响，效果很好。但其实从这点来讲，那些没有去参加奥运会的在家备战的那些运动员同样也是在这个疫情之下训练的保障非常好，这一点才使得我们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 那当然在赛前的时候跟您连线，您当时就提到说，其实在全运会上非常想要关注一些年轻人的表现那在这一次全运会上，尤其是延续了奥运的这种热度之后，像在女乒女单的赛场上王曼玉的这种强势，还有在跳水啊、体操啊、射击、举重这些优势项目当中，其实包括像全红婵像杨倩他们都是在继续有一些自己的延续的表现。哪些新人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新人能不能够一浪一浪的这样后浪推前浪的往前走，而不是说冒出几个新人然后下边再冒几个新人，不定得等到什么时候了，那样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在全运会上看到有些年轻运动员呢，他们的表现不稳定，水平又很高，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往上冲的时候哪有一股劲儿就冲上去的呢？ 所以即使是在奥运会上表现很不错的，刚才你提到的像杨倩，像这个体操的那个管晨晨， 管晨晨， 结果呢，管晨晨只拿到第五，在体操目上，杨倩呢也没有拿到金牌，我觉得他们被更新更年轻的这个后来人在往前拱着，这点非常好，年龄呢都是十几岁，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你点到的那奥运会的那些新人，除了全红婵十几岁，剩下的也都二十出头，那现在全运会上冒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十几岁，把那个二十出头的给挑战了，那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事情。至于说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那些老将我们就可以放心了，不用再指望他们了，愿意退役就退役吧，其实也不是，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其实老的呢还是要用，他们的经验还是非常厉害的，只要不是那种靠拼体能的项目，那么我觉得老将在未来三年备战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他们这个帮带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也有一些像田径项目上也需要去力拼体能和科学训练的这种平衡哈，就像苏炳添他也是在这次全运会上百米又创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当然苏炳添的这个年龄也让他很珍惜自己的羽翼啊，马上在后面的两百米比赛就说我是暂时先不比了，那所以接下来其实对于老将来讲，这个三年的巴黎周期就显得特别的关键了，这些老将怎么去延续自己的竞技状态？ 其实呢，延续竞技状态这件事本身也说明这是老将了，因为年轻人他不存在这个问题，他是如何保持稳定，但是老将呢肯定是不会稳定得住的，他是所谓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是坚持一下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重要，主要的不是在体力上，还是在他们的这个敬业的态度上，我觉得这次从东京到这个西安这个转换的过程，对这些老将呢都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这个上面都转不好的话，那就根本甭指望说巴黎他们还会怎么样了。但是大部分的老将的表现还确实是挺好，看得出来他们不会轻易的就退出这个竞争里，实际上呢他们已经不再在乎那个金牌不金牌的事儿了，他们要做的主要的工作也不是指着他们三年以后到巴黎再去冲一把，但是这个过程之中是不能少了他们的。 确实啊，您刚才说到了这个老将的这个传帮带的这个作用也很关键啊。当然这次在陕西全运会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那就是联合队啊，这个奥运联合队其实也是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舆论上的争论。那客观上，联合队是对国家队保持一个竞技状态，备战接下来国际大赛是有利的。但是因为联合队的整体实力太过于雄厚啊，而且他们的参赛也算是一种侧面的反应吧，降低了全运会的竞争性。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我觉得这个公平竞争，这是组织比赛，不管是大赛小赛，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不能动摇的一个原则，不能够为了照顾什么东西就改变这个公平竞争。所以呢，在任何情况下，我觉得比赛的组织者一定不要在这个规则呀、规程啊，在这些问题上打主意。如果是为了一些特殊的需要采取的一些特殊的办法，那也要考虑到我们好不容易在很多问题上已经跟国际惯例接轨了，不要轻易的又改变的。比如国字号的队员，如果是单项的，那么打这个省队的时候，那他不管是什么身份，那总还是一个对一个。但是要把它集中起来，是一支完整的队伍去跟省队比赛，我觉得无论如何不是一个上策。那当然有些具体情况，比如说全运会以后，甚至于全运会还没结束，我们就有国际比赛的任务，那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的男排就不得不提前先举行决赛，而且当时呢并没有组织联合队，反正我们奥运会也没有打上，那这样一支完全是地方队之间进行的男排比赛呢，其实打得也挺好，上海还拿了冠军， 是 接下来就跑去打这个亚洲杯去了，也不错嘛，还取得了世界锦标赛的这个入场券。 但是女排呢采取的是放弃了亚洲锦标赛的办法，那所以他也没有必要弄个联合队了。一时半会儿呢，这个国家女排并没有国际比赛任务。 嗯， 但是有些有比赛任务的，比如说女篮。 嗯， 那女篮就好像匆匆忙忙的让联合队很容易的就拿了个冠军，以后踏踏实实又去备战那个亚洲杯去了。 对。 其实，在亚洲杯上呢，我们也没有多强的对手。 嗯， 但是那我觉得，像什么羽毛球啊之类的，那不是马上就苏迪曼杯就开始了 。 他是不是也要组织一个羽毛球的这个联合队去打团体？这些东西，我觉得，担心的问题呢，就是地方队和国家队之间的关系，人家还愿意不愿意把优秀的队员输送给你国家队？我觉得这个事儿不用采取组织联合队的办法去平衡的。我也希望今后的全运会上不再出现联合队了。 这是全运会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哈。还想跟汪老师继续来聊一下国足的话题，因为现在距离国足10月7号来战越南的比赛还剩下将近是10天的时间。那现在咱们终于是有了一个热身的对手，就是叙利亚，9月30号就要面对这个对手。所以未来的这10天当中，国足的一些备战的重点哈，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之前是拉了很大量的体能，也有一些国脚出现了伤病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现在的备战呢，要一场一场的来备战，也就是接下来我们10月份先打越南，后边啊其他的对手我们不必先着急，把它考虑的那么多。那对越南这个队，国家队的层面上，我们好久没跟越南队打了，他的近况如何？只能从越南队在前面几轮的表现，我们可以有录像去看一看，去分析一下。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法找到的是中国的国家队队员在碰上越南这种，实力不强、特点还挺突出的队伍的时候，我们的队员还是不是善于对付这种对手？因为他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比如最近一直在吵，翻来覆去改了好几遍的，就是。给国家队找一个热身赛的对手，费挺大劲去联系这个叙利亚。其实呢，叙利亚的类型和越南是完全的不是一个路子。你跟叙利亚的这个热身赛，再把大家的这个一些路数啊都打熟了，都动员起来了的话，到碰越南队的时候也不大能使得上。我觉得从战术上来讲是没有热身意义的，只是一个。找找比赛感觉而已。现在国家队呢最大的问题是前两轮比赛一个球没打进去。我们这个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这无论如何是从出线来讲，或者是不讲那么远，反正你这比赛老是打不破对方的球门，这总是个麻烦事儿。因此最后10来天的备战已经不要再做什么拉体能之类的事儿了，保持一下就可以。更重要的是得解决这个破门的事儿。破门呢又不是你说练加强的每天多踢几脚就行了，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啊，至少给大家强化射门的这个意识，找找感觉，那还是必要的。 好的，谢谢汪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析啊，我们保持联系，谢谢汪老师，再见。 好，再见。 就像刚才汪老师说，确实在这个阶段了啊，就是体能已经是恢复的都差不多了，而且这个伤病逐渐这些肌肉的疲劳也在慢慢的好转，那这样国足最关键的就是怎么去解决进攻的问题。 是，因为你基础的东西弄得再好呢，这个不是基本功大赛，最后还是一个真刀真枪的综合的一个体现。 哎，就现在咱们再提基本功大赛，咱也赛不过人家，就是基本功这事儿就只能是，就是这把钝刀啊，场上就只能是这么用，在一些细节的战术调整上，看我们能不能再做一点文章。4178也说，难得听到资深记者汪老师的评球啊，我们也跟汪老师继续来保持联系，也说说国际足球吧。上个周末的各项赛事，先来看看英超。 英超阿森纳硬气了哈，最提振士气的一战哈，上周日的北伦敦德比， 阿森纳迎战热刺。在赛季开局非常不顺的阿森纳终于找回了久违的激情哈，传奇射手亨利也到场去观看了，最终呢是枪手3-1击倒了死敌热刺。这是阿尔特塔接手球队以来最提振士气的一仗哈，也有很多人觉得呢球队是不是就此上道了呢？35分钟3-0啊，这当时是现场的情况。能不能代表阿森纳已经是成为了真正的 Big 6的一个强者的行列呢？积分榜可能说还不行啊，因为刚刚回到英超的上半区，和前四的距离还有一大截呢。但是可以说希望之光啊，从云缝当中已经是射了出来。那接下来如果再来一场大胜，也许就是拨云见日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呢，阿尔特塔3名年轻的攻击手是让他们同时先发了，战术上来看呢是他们能用进攻打滑热刺的关键哈。右边锋的位置用的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那位佩佩啊，这位7000万先生之前哈特别的不堪，但是呢现在好很多了，不过现在还是主要是右路内切啊，单调了一些。萨卡啊也是左脚将，但是小伙子逆足的功夫明显是强一些的，也更容易让对手的边后卫不容易预判。萨卡这一战呢，一传一射，左右脚各制造了一粒进球，足够说明他能让枪手的右路火起来。那阿森纳本土化的青年军啊，确实是刮起了一阵青春风暴，把北伦敦德比的这个风给刮成了阿森纳的红色。我们一起听听严强的报道，严强的连线。 严老师，此时此刻可以插会儿腰了。 是。 用现在网络上一个流行的说法来说，就是双向奔赴的爱啊，因为这两个俱乐部呢，在过去这6轮比赛当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趋势。阿森纳是3连败啊，一球未进，而且是净吞9蛋，然后呢又迎来3连胜。热刺呢曾经是3连胜，都是1-0获胜啊。3轮过后，在上一次国家队比赛周前呢，是登上了英超榜首。没想到回来之后3连败，而且每一场都是失球3个。所以这场北伦敦德比打完，阿森纳呢是排名升到第10，刚刚是压住热刺。而两个俱乐部甚至两个球队的这个趋势，现在看来完全成相反的方向。阿森纳呢应该是度过了赛季初的一个低谷，阿尔特塔调整相对到位，夏季啊重金引援已经有所体现。最难能可贵的是这场比赛北伦敦德比当中，阿森纳的本土的双子星大放异彩，上半场能够34分钟吧能够打得热刺崩盘。最出色的其实就是史密斯罗和萨卡这两名小将。所以这支阿森纳呢是排出了40年来北伦敦德比当中最年轻的一个主力阵容，24岁，平均年龄再多一点点啊。其实这场北伦敦德比应该说是年轻人青年军本土化的激情点燃了整个球队的战斗力，有老将的支撑，但更重要是这两名年轻人在前场的活力啊，他们在比赛的投入，他们的创造性和他们优良的技术以及韧劲。而热刺方面则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困顿的局面当中，鲁诺赛后承认所有的这个战术安排应对用人都是错误的。 严老师难以掩饰自己的内心的喜悦，这终于阿森纳啊赢球了，但是是不是能够证明阿尔特塔这个风水已经是换过来了啊，这还得靠后边的比赛去证明初心。也说哟，这次严强老师评论听着有底气多了， 是很精神了， 就是不用再通过揶揄别的对手来让自己稍显得有一点底气。那当然在战术安排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总结的地方。那严强老师也分析说这个人员调度的不合理其实是导致热刺中场崩盘的一个很关键啊，鲁诺的信任危机也到来了。 鲁诺肯定已经遭遇了巨大的信任危机，因为哪怕是3场1-0的赛季开局啊，这也不无法达到热刺球迷的要求，因为热刺球迷的苛刻在很大程度上和阿森纳相似，不光要去争取胜利，而且得要有赢得有自己的风骨，有自己的风范和特点。就像在热刺选帅的过程当中啊，主席列维也提到过，希望热刺能够恢复啊过往所谓的 free flowing and attacking， 就是这个流畅自如并且充满进攻热情的这样的球风。但实际上，鲁诺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是偏保守一点的教练。他在狼队带队3个赛季，其实是很重视防守的，打的也是3中卫。这一支热刺现在的调整来看，真的是莫衷一 一事，前场卡里卡的问题没有解决，而这场本轮德比输球完全是在中场的崩盘，霍伊比尔变成了一中卫，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上，恩东贝莱明显不是一个后腰人选，阿里呢已经是状态大不如前，让人简直觉得面目全非。这样的一支球队在战术安排、人员调度这方面不合理，而比赛的热情又远远比不上主场作战的阿森纳，所以迎来这样的一场崩盘，鲁诺他自己都承认必须得非常非常快的逆转局面，否则的话热刺很可能又要面对一次选帅。 这足球一旦有了胜负，肯定是一家欢喜一家愁。 热刺要面临着未来有可能的选帅，那罗马呢？罗马现在也是哈，穆里尼奥陷入到了一个不赢球的怪圈里边。那这一轮的意甲，穆里尼奥和萨里的同场竞技，也是为失落的罗马的德比带来了一个久违的不错的成绩吧。最终是一个3-2的结果，其实双方打的是非常的紧张的。 穆帅呢成为近十年来首位没能赢下德比首秀的红狼主帅啊，上一位则是2011年的恩里克。那赛后针对此役的判罚尺度明显存在问题的主裁判马尔科奎达以及其执法团队呢，穆里尼奥啊，自然这穆帅呢这种情况必须站出来讲两句啊。他这个讲的方式很有意思，他说我先讲点积极因素啊，再来了一个欲抑先扬。意大利足球在过去十年提升了很多，不管是足球水平、进攻方式还是求胜欲望都进步明显啊。很遗憾，这样的一场精彩的较量毁于裁判 VAR， 他们的水平不配执法这场比赛。第二球本应是1-1，结果却变成了2-0。卢卡斯没有拿到第二张黄牌也非常关键。如果我们11-10，比赛应有极大的不同。那之前佩莱格里尼以相同的方式染红，卢卡斯却没有。当时扎尼奥落在禁区背身停球，遭身后放倒。若归纳判点啊，罗马就可以扳平比分，但是裁判没有表示。 总之呢，所有的这一切，包括在吐槽说意大利足球有进步，但是足球环境没跟上，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感觉有点推卸责任的意味哈， 主要 找辙。 这还是穆里尼奥经典的输球之后，他总会把火力揽到自己身上。 哎，真是，所以这一顿吐槽，操作猛如虎啊！那接下来，其实罗马究竟会在意甲当中有什么样一个竞争力，还得穆里尼奥他自己说了算。接下来听听严强的分析吧。穆里尼奥呢，集中罗马的优势，这倒是延续了球队的传统，同时又强调了平衡。 在意甲呢，我觉得穆里尼奥的到来确实是给意甲增光添彩的一点，而且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带的罗马现在打得这么有热情，这么崇尚进攻。我想从这一段执教来看，可以看得出穆里尼奥啊，他审时度势，集中球队优势，精力延续过往风格，这方面还是有很聪明的地方。因为之前的罗马就是疯狂进攻啊，有些固守不固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啊，穆里尼奥呢，现在他会适度的来调整这个球队。至于他在场外的言行，他和对手主教练之间的这个冲突啊等等，我想一定程度上这是半真半假的穆里尼奥啊，他需要大家的目光关注，同时呢，他也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分散球队所面临的压力。外在的压力越大，其实反倒更能够促进内部的团结。穆里尼奥是在给意甲增加流量的。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英国的《每日邮报》说，多特和霍芬海姆同时相中了西姆罗莫维奇的前锋克里利啊。克里利现在只有17岁，而且有一个新的人设叫新卢卡库。上赛季在英超 U18 联赛一共打进8球，还是非常出色的。 是新卢卡库，就是往禁区里一站，进球就来了呗。 就是这意思啊，禁区之王。 对，西甲这儿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啊。上周呢，西班牙队的主帅路易斯·恩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是所有的记者都有我的电话号码，但没人打电话问我球队的情况。那今天呢，西班牙队的赞助商公开了路易斯·恩里克的号码，并且表示，如果主教练给你回电话，你就将得到16号客战意大利的球票。我觉得这是个活动吧。就按这个情况来说的话，主教练那个手机一直响的话，他也没时间给人回电话。 这个赞助商这事儿干的哈，这是实在是不太地道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波切蒂诺，在当地时间周二的晚上，大巴黎就要客战曼城了。这一场欧冠也是直接决定着啊，波切蒂诺 他的信任危机是不是能够解除。 嗯， 赛前他也在发布会上说梅西已经从之前这个膝盖的挫伤当中康复了，梅西的膝盖康复了，和波切蒂诺的关系复原了吗？ 哎，确实 打了一个问号啊。 对，而且同样在本场比赛复出的还有维拉蒂。哎呀，巴萨球迷如果说现在在听节目或者看到这条新闻的话，心中可能无限的感慨啊。曾几何时，几年前巴萨想强挖维拉蒂啊，惹恼了大巴黎的财团，结果被拆了七零八落。现在梅西和维拉蒂在巴黎同场复出， 所以这真的是足球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是， 曼城在明天的欧冠小组赛当中啊，似乎在对阵大巴黎的时候是更有底气的，毕竟在英超联赛里边他们是客场1-0小胜了强队切尔西啊，打破了对手赛季的不败金身。发现只要是瓜帅不整活了，曼城就活了。 哎，这个梗很有意思哈。然后日前法国名宿啊皮雷打气了，说曼城和巴黎之间的比赛谁都有机会取胜，而且说碧玺和罗德里的组合非常强大。 嗯，确实现在曼城是拥有着这样的底气的。 嗯， 那再看看跟大巴黎的对阵的时候，到底是在主帅的这个位置上，瓜帅肯定是比波切蒂诺要更有心得。 是，哎，然后这个紧接着呢，对吧，这个国外的报纸呢也是围着这个姆巴佩这点事儿哈，说姆巴佩和内马尔之间的关系呢就是渐行渐远哈，这与内马尔卡瓦尼2018年的疏远有些类似。他们认为呢，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巴黎圣日耳曼更衣室的拉丁化啊，其实就说白了就是巴西阿根廷这几帮的人啊凑起来，然后姆巴佩呢作为一个法国人啊，感觉可能就不太那么合群了。 被孤立的感觉。 嗯， 这叫什么，被孤立的天才。 哎， 我们也继续来对这一轮的欧冠的比赛做出前瞻，在明天凌晨的3点几场关键的对决当中，来听听严强老师的分析啊。他觉得梅西融入大巴黎的体系还比较慢，曼城进入状态还是很快的。另外在 B 组当中，利物浦对阵波尔图啊，他认为优势相当的明显。 嗯，是的， 巴黎和曼城的这场比赛呢肯定是焦点之战。梅西因为膝伤的话，在法甲联赛啊过去是高挂免战牌，我觉得这场那据说这个膝伤和大腿的拉伤的不是特别严重，应该是要为欧冠留力的。但现在来看，梅西对这个阵容打法战术的适应程度还很陌生，跟 C 罗在曼联的融入相比的话，那可能还不在同一个频道上。而曼城方面呢，在周末的这一轮联赛早场比赛当中啊，1-0客胜切尔西，实际上的优势要比这个比分要强很多。全场比赛让之前五轮表现出色的切尔西没有一次中目标的射门啊，可见进入状态的曼城他在控制比赛的能力方面有多强，绝对是目前欧洲第一的。所以最有参考价值的一些，比如说中国竞彩的指数方面显示啊，其实都是要略微看好曼城一些。我觉得对于巴黎来说，波切蒂诺确实也很难，他要柔和前场这三个大腕，同时要保证球场的攻守平衡。不过这场比赛呢，维拉蒂会要上场，这对于前场三个大腕的融合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棋子。而曼城呢继续会打他的无锋，这种无锋呢会有很大的风险性。无锋当然他的中场人数会更多，他更好的能控制比赛的局面，但是真正穿透性的传球以及射门啊，曼城还稍有些缺乏，他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稳定的中锋得分手，而这仍然是整个曼城我觉得在阵容战术搭建这方面的一个变数啊，不能说是短板啊。所以这场比赛的曼城会要稍占一些上风。利物浦对波尔图，这是过去这几个赛季打的比较多的欧冠的比赛，双方实力差别很大啊。利物浦在周末联赛当中居然被升班马布伦特福德主场绝平啊，这是有些遗憾的。萨拉赫又暴露出了很多啊，这个比如说太毒啊，浪费机会太多这样的一些缺陷。防线方面，面对托尼这种人高马大、冲击力十足的中锋，我觉得利物浦防线是有些应对不足的。但是波尔图呢，不是这种打法，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利物浦的优势很明显。 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好友。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有故事每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的8:31了，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啊，在这时段我们也是赶紧继续来说一说欧冠。刚才是说了 A 组跟 B 组啊，当然在 D 组当中，米兰重新回到了欧冠的序列啊。 是的啊 ，D 组是由这个 AC 米兰呢要面对这个皇马哈、啊，然后还有呢摩尔多瓦的球队谢里夫，两队呢都在首轮取得开门红，皇马客场是1-0力克了意甲冠军国际米兰，谢里夫主场爆冷啊，2-0击败了乌克兰劲旅顿涅茨克矿工，两队的整体实力相差悬殊，确实一场榜首大战。 嗯，所以可以看看啊，还是比较的有意思的。另外 C 组那就是德甲的大黄蜂多特蒙德，其实在主场要迎战的是葡萄牙体育，首轮比赛多特是2-1力克了土耳其的贝西克塔斯，葡萄牙体育呢在主场1-5惨败给了荷甲的豪门阿贾克斯，所以这场比赛应该说多特已经是把三分揣兜里了。 嗯，凌晨的0:45两场比赛最先开战 D 组的蓝黑军国米啊，客场挑战乌克兰劲旅矿工，想要从小组突围，两支遭遇开门黑的球队都需要全力争胜。 C 组荷甲的豪门阿贾克斯主场迎战土耳其的球队贝西克塔斯，阿贾克斯出现形势大好，贝西克塔斯必须死磕才能保住出线的希望。 嗯，那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足协新增了这个为足协杯的转会窗口，哎，是不是意味着这某些球队的超市要大开张呢？啊，有一些可以想象的空间。那另外呢，就是关注一下国足啊，未来几天的备战啊，到底还练点什么？看到很多的家里人都说，未来足这个国足的备战，嗨，还练什么呀？都已经到这份儿上了，就把笔说什么都不练了，就是吃完睡，睡完吃，抽个时间把头剃了啊，从头开始。哎呦呵，在此时此刻沙家的高温里，您愣让国足的将士们都把头发给剃没了，这怎么有一点悲壮的感觉呢？踢越南不至于吧。 嗯，确实啊。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讨论这个超市的事儿哈、啊， 嗯， 说恒大超市啊，吴孟生说，要是不搞开业大促销，那估计也是卖不动。嗯、刚才也有听众朋友记得说，恒大超市还是恒大奢侈品店呢？这个确实得拭目以待了。 恒大奢侈品超市店， 啊，吴孟生说砍价啊，必须一刀砍到脚脖子，啊，这个期间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转会窗是专为足协杯开的， 嗯， 啊，也就是针对着十月、十一月的足协杯的窗口，到了十二月，来到了联赛的里边，还是回到原俱乐部啊。我们先来听一听赵宇的分析啊，赵宇也说出了大实话，说国安不太可能通过这个转会窗口来引进广州队的球员。 虽然说足协杯重新开了这个窗口，但我觉得国安队想要追逐到广州队的球员是基本上不可能的，这是完全的100%的，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因为这个广州队虽然说现在母公司受到了一些波折和困境，但是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很随意的让球员去转会啊，或者说是租借，所以这条路就甭想了。而且说实话，你能够补充的这些球员也基本上就是年轻球员，基本上这个窗口也没有什么转会。因为你说实话，这就是一个让各个队被抽掉国脚的有一个补充球员的机会，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是基本上不存在这种买到球员转会球员的可能性，顶多你就是内部挖掘一些更年轻的力量。 俱乐部得到的消息也一样啊，在这样的甭管就是再开新的转会窗口期，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动作， 嗯， 所以大家想象当中说，哎呀，是不是阿兰赶紧划拉划拉给划拉回咱这屋来，嗯，有点想多了。 是，但是其实很多球迷都在期待呢，说阿兰来北京踢的这一年感觉跟咱们关系都不错，跟其他球员啊， 嗯， 是不是说说人情， 这可不是， 这毕竟是生意啊， 对，生意不是人情世故， 对 啊，所以现在恒大也是有点这揭不开锅的意思了啊。那接下来球员的轮转会去到哪儿？ 嗯， 可能大概率的也有家里人像北三说，肯定都是大湾区内部流转。还真是像，其实富力现在也是遭遇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压力。 没错， 最有钱的啊，最说我兜里看看钱包鼓鼓，那就是深圳。 哎， 啊，这又离家近啊，又是同一个地区的球队，其实是更有机会啊， 嗯， 得到这些规划的球员的。 对，看看吧，总不继续港超吧，那不至于， 港超4955说恒大超市那必须得逛逛啊，咱就是不买东西也得逛逛去呀， 确实 能去的都去， 嗯， 啊，添个人气。 这意思是走曼联之前那条抬一抬是吧， 抬联的路子啊。不，这再说一次啊，这转会窗口不是为联赛设的，他是为足协杯单设的， 是 啊， 这事儿 个小窗， 千万不能乱报哈，啊，这别2000、2500、3000，你以为是这样，结果是2000成交， 不是那么回事儿。Espace 说球员咱不惦记了，咱是不是能引进一下超市的经理啊？ 哎呦， 那这经营问题很重要， 嗯。 其实恒大在那些年啊辉煌的年代里，怎么做到的，就是在于俱乐部的整体的经营管理。 对，而且当时不得不说啊，很多的时候，尤其在第一个亚冠那个时期啊，恒大那边的刘永卓真的是他们这个经营运营啊，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的球迷都津津乐道。 嗯，所以呢，这事儿，哎，如果真是啊，咱现在还没落听呢， 这想太多了。 十二月的时候还要踢联赛呢，然后广州队还都在这儿啊， 是。 所以如果未来一旦是出现了什么意外的话，还真是啊，就是恒大的这个团队怎么样的去运维下面的事情， 嗯， 很关键了。 是的， 嗯， 也有球迷朋友在讨论啊，说国足的事儿，说10月7号老兵新传说新传啊，说10月7号国足一定要把越南打成越南啊，牛腩的腩啊，鱼腩的腩啊，千万别越战越南，啊，就是越来越难的那两个字， 嗯， 这是谐音梗大师啊。 嗯，是，但是对阵越南的时候对方同样是，反正现在放出的各种消息就是没拿中国队当根彩啊， 哎， 想在我们身上全取三分，所以 对手的这种心态不要左右我们自己， 嗯， 我们还是做好自己就够了。 是的，这么一听的话啊，如果您这么听着他们这么看不上国足也别生气啊， 嗯， 就是说国足踢澳大利亚之前是不是也有这么一点劲头？ 如果越南真是像我们踢越南澳大利亚之前那样的有点没拿眼皮夹我们， 嗯， 那反倒是一个好事儿了。 是 啊，我们继续来听听李戈老师带来的分析，国足的首发锋线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而后防李磊的身体状况也就影响他的在10月7号的出战，而中越之战这双方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志在必得，所以肯定会以我为主来大打攻势足球。 12强 B 组之中啊，中国队和越南队都是2连败，所以对于双方而言，这一场第三场的较量啊，事关重大啊。如果再败的话，那应该说后续的比赛都非常的难打啊，出现的可能性啊有极小。所以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应该做好了必胜拿三分的准备。因此，我觉得现在在战术上和首发队员上，最大的一个换人的可能性出现在就是前场啊，这个进攻组合上会有一定的变化，但中场和后场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从李铁的这个角度而言啊，应该说经历了40强 A 组最后4轮的考验之后呢，中后场的主力队员如果没有伤病的话，那么如果能上场，李铁肯定会更倚重于啊已经经受过亚洲40强实战考验的这个主力阵容。那么除非在这个中后场的核心主力阵容之外啊，这个有其他的替补队员啊，这个实力表现出来更好，同时呢主力队员又有伤病啊，这个在身，那么他会考虑换人。比如现在目前31名国脚之中传出了一个身体状况最差的，就是来自于北京国安左后卫啊，这个李磊到9月25号他仍然是身体啊体能状况不佳，被教练团队强行留在了酒店内继续进行调整休息。那么这样一种情况说明在左后卫的位置上啊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安排。从这场中越第三轮的比赛来看呢，我觉着啊这个国足这场比赛会排出一个正常的阵容啊，应该说也就是排出一个四十强，面对叙利亚面对菲律宾那样一个啊攻守平衡但偏重于进攻的阵型。越南队我相信啊，无论他的实力如何，他也会排出一个攻守平衡啊这么一个阵容，绝对不会采取一个打防守反击摆一个大巴啊这种阵型。因为对于双方而言，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平意义都不是很大啊，这个求胜才是最根本的目标。我们知道这场比赛尽管是在阿联酋的沙加进行，但它毕竟是属于中国队的主场，所以呢中国队一定会借这样的一种机会，不会把这样的一个中越之战的胜负悬念留到明年春节期间去在河内迎战越南队。 这个跟越南的两场比赛时间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很微妙。一场是在，11长假的最后一天， 是； 另外一场在春节假期之间， 哎， 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是吧？这边还有很多的家里人啊，都在关注着国足以及联赛当中的一些变化。我们先听一下记者余伯川带来的报道啊，就是关于昨天的陕西全运会第14届全运会的闭幕。 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闭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闭幕式9月27号晚在陕西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第14届全运会闭幕。本届全运会的主题是全民全运同心同行，是第一次在我国西部地区举行的全运会，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举办的第一个国内重大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前我国举办的规模和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全运会设有35个竞技比赛项目和19个群众赛事活动，共计595个小项，共有12000多名运动员和10000多名群众运动员参加。第14届全运会组委会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致辞中表示， 共24人、9队、38次，创造12项世界纪录、2项亚洲纪录， 24项全国纪录，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群众赛事与专业赛事同样精彩，在全国营造了浓厚的体育氛围，带动了体育运动的普及与发展。本届全运会坚决贯彻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指导思想，取得了圆满成功。 第十五届全运会将于2025年在广东、香港、澳门三地举办。 又来到了大湾区啊，我们今天谈的事儿呢也跟大湾区有关系。这边很多家里人都在说到说这个足协新开的转会窗口期其实还是想象力很丰富的啊，比如说想着把这些规划球员啊都划了划了啊，别想太多啊。其实乌龟说规划球员感觉上真的是已经被同化了，即便是哪个俱乐部给他弄来也不会特别的风光。但是您想想，这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大牌的外援了，接下来的外援更多的也都是离联赛渐行渐远，这个时候就显出规划球员真是一块香饽饽。怎么着也是啊有一些实力的。 没错啊，肯定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一些经的哈。然后 Espice 说拿手串勾引阿兰啊，这就已经就是旁门左道都已经要上了。 别想太多，还是别想太多。这就是足协杯期间使使，阿兰也使不上，这国脚们都正在备战国足的比赛呢。 是的， 到12月的时候就还得给人退回去。 然后除了恒大的这个设想以外啊，戴蒙若愚设想了很多，说何止恒大超市啊，重庆河北超市也得开连锁，阿兰、重庆的冯进啊都可能到这屋。这其实关键是说不是说人家开不开超市，是咱们的购买力的问题。 就即便是有一个新的窗口期啊，咱们现在也是一个过踏实日子。 对 啊，就是不是说我们轻易的哎叫不理智的消费， 是 现在的消费都要趋于理性。 对，日子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双十一您也不能太对吧。 双十一还没到呢，现在就已经开始畅想了。这个先放购物车吧。其实有的时候购物这东西啊，就不是说你一定最后一定要拿在手里，而是享受那个过程。 买是一种快感，逛的是另一种快感，这两者不一定是绑死的。 是您上潘家园去，那个最快乐的时候也许未必是最后成交的那一下，而是您就是以一个大师的那种眼光啊，纵览全局，然后在每个摊上一看，这货我知道根本就不值那个价，然后跟摊主你来我往一番，最后说我再看看啊，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就那个时候是成就感最高的时候。所以呢逛就够了啊，有的时候不一定一定要出手。这边还有很多的家里人还想听啊，还是想听阿兰蹦极来国安的这一个响。先别想这些啊，我们还是先想想接下来比利奇还带着球队在上海继续的来备战足协杯啊，看看更多的年轻人来到了队里啊，能够锻炼出来吗？ 是的。然后说到比利奇啊，也有球迷朋友 The Three 说，国安谁来还得问比利奇啊，得让人家比利奇看得上眼才行。 不过也是，下窗的时候就给比利奇没少推荐这些国内可以轮转起来的本土球员，结果呢包括一些外援哈，结果比利奇也没看上，没看上，咱后来就来了这个 A 席，但是到现在为止 A 席还没有跟球队会合，到底他年轻是挺年轻的，能给球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这都得12月份联赛再见了。 是的。还有就是国足的事儿哈，孙东龄说望国足端正态度，提高信心，踢出让国人满意的足球。 态度这事儿我觉得现在国脚们可能更多的是要减一减心里的这种 舆论 压力。对， 现在怕的不是说心里头不端正啊，怕的是这个压力压太死了。 对， 潘 Sir 说战越南还是要小心啊，不要被乱拳打死老师傅。虽然说咱们也算不上什么老师傅啊，但是其实纸面实力确实比越南强的，这时候怕确实啊，怕对面这一旦啊咱们这稍有懈怠出点失误啊，冲起来了对面那就不好说了。 嗯，因为确实在看前面越南跟澳大利亚跟沙特这个比赛的时候，对方还是很有韧性的啊。虽然说球队实力不强啊，但是就像刚才汪大钊老师说的，挺有特点的啊，而且他们这种偏向于小快灵的这种风格啊，这滋妞滋妞的啊，其实咱们在防线上怎么去做针对性的部署，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进攻端锋线上啊，谁去为国足打开对方的球门，这太关键了。 是的， 这边还有家里人说到了国足啊，觉得这未来啊这一段十天的时间吧，也不用练什么了，就养精蓄锐啊。当然还有的 three 说重点也得练练节奏的提升跟变化，比如说出球速度和节奏的转变啊，这些所有的这种战术细节上的要求，其实可以在9月30号跟叙利亚的这一场好好的去演练一番。对方呢想把我们当韩国来打，那也是不太现实。我们也不是韩国，叙利亚也不是越南啊，所以就练练感觉，练练节奏吧。 是的啊，还有球迷朋友在讨论这个传控倒脚的事儿呢啊，咱们也看一看啊，国足如果说在10月7号这场比赛里真的场面上、踢得特别好看的话，到底是个怎么好看法？先看能不能进攻数据上，什么控球率啊、传球成功率啊、包括射门命中的射门数啊、射门命中目标比啊等等啊，希望能好一点。 对，因为在跟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时候，咱那个控球率啊。真是惨不忍睹。 对 啊，这球不控在自己脚下，你再跟日本这样的亚洲一流球队去踢，就真的没有任何的机会。 是的，然后关老爷啊，心态特别好。什么球迷看什么比赛？你以为巴西球迷天天高兴啊？他们的目标可是夺冠啊！一个人的快乐程度是取决于目标是什么的，这个已经是看球哲学了，有哲理了。确实啊、我觉得巴西球迷也不是每一场比赛都乐呵着看的，看他们国家队的时候，比如说美洲杯没夺冠多难受啊，对吧，这是之前世界杯对吧输球了多难受、 曾经的那个真是永远会被提起来的哈，和德国之间的哈那个比赛 太惨了太惨了、对，所以说肯定是还是和关老爷这句话说的是针对啊，就是说一个人的快乐程度取决于目标什么的，如果说咱们的球迷朋友从一开始就是进12强赛啊，皆大欢喜，那可能现在就已经很放松的心态了。但其实话又说回来了，大家的目标嘛，人的目标总是会在变的啊。有了一个完成一个小目标，就会想下一个小目标，总是要向上看的嘛。 可是国足到现在为止，这个小目标是什么啊？现在是不是队内是很清晰的？ 对， 我们在赛前说不给教练组定任何的这个成绩上的指标，那进入到了12强赛就已经是。一个成功了，那接下来的目标呢，在12强赛里边又得定一个什么样的小目标，我们至少现在跟越南的这一场他得赢球吧。 对， 你要是说连小组里边比自己排名低的对手都拿不下来，还依然是无法取得进球的话，那12强赛也就是白来了。 对，所以说12强赛越南这一场真的很还是说啊很关键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让输了2场的国足啊，现在是处于一个往下坠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坠到现在，因为没有第三场比赛，现在可能国足这球员很多球员心里还在往下自由落体的过程当中，难受着呢，必须得有个底儿拖住这颗心，所以说 得有个接盘呢。 是，就越南，我觉得啊，拿他来开刀当这个角色特别好， 这个接盘侠啊 是， 另一种意义上的接盘侠。狼王托提说。怎么着现在打越南都这么准备了啊，原来国足上2队都能赢，今日不比往昔了。 对， 我们得以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越南，人家在这几年青训所做出的成绩 是之前号称亚洲最强青训啊， 所以说咱们也确实，当然了，说实话，如果说七月号比赛特别顺利啊，越南真给咱们兜住了啊，让咱们主要说啊，为什么现在这么讨论，就是不敢太高调了。之前高调了以后，这不是还往下掉着呢？自由落体还不知道底儿在哪儿呢？哎，真是说，如果越南给咱兜住了，然后比如说真的是，比如说像球迷说的4-1场大胜，那可能这个风向又一变，又倒向另一边了。 对，所以大卡帕。您也是啊，一样的，咱换一个眼光看越南。他说什么时候开始打越南也能在胸肌里聊了，这早就已经可以开聊了。因为越南他们的青年军在世界足坛的这个成绩是斐然的， 没错， 当然在成年队也同样是绝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轻视的对手。 是的。 那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呢？就通过前两场比赛我们还没有认清自己吗？有了规划也并没有说有一个这种质的飞跃， 哎， 还得是在场上得明确战术打法，能够发挥出一些我们身体和速度的优势哈。凝视深渊看见花，说未来国足这几天再练点什么呢？也不能说就跟那儿躺平了，还得练练啊，练练拼抢吧，不拼，什么战术都没用。 是的，用户8216说多练练头球吧，跟越南比脚下就又犯了战略性错误了。意思就是说，之前跟这个澳大利亚比身体的那事儿， 不是这事儿。我觉得咱跟那个澳大利亚跟日本比不了身体，也比不了脚下，咱跟越南也比不了了吗？ 啥？我觉得都能比划比划，应该都是能压制一下的吧？ 这个、不是这全场，如果说真是放弃中场控球的话，那基本上这比赛咱们也就放了。 哎，这让我想起来啊，很多几十人朋友经常用的一个梗啊，就是说如果说两支球队姿态都特别低啊，又都是不喜欢控球的攻出来的话，就是两支平均的历史控球率不足50%的球队是怎么凑起一个100%的总控球率的？ 那这是一个数学难题啊，这是应该是论到了高等数学的范畴了，不属于我们这屋探讨的。8338说国足就是把剑看舞剑者的功力了，关键是教练棋子都是一样的，看下棋者的步伐如何。哎，这跟越南的话我们还是讲求这个兵法的，临场的布置。真水无香说国足战越南的这个等待啊，既感觉漫长又感觉怎么瞬间就来了呢？总之就是觉得挺煎熬的。 是，您还千万别觉得太快啊！如果说国足来这场比赛来得特别快，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您这7天的假期过得有点快呀。 是，前边咱先国庆先6天乐， 对， 到最后10月7号， 放下放平心态，看看国足， 就是捎带手的，您瞧一眼就得啊。刚才吴梦生也说，如果在长津湖和国足之间做选择的话，我选长津湖。 这也不冲突吧？电影和球赛，这不是皆可得知啊。俏说就怕国足急红眼了，场上狂闷狂攻的，再吃点小暗亏多少次了啊？可能这是看过之前国足0-0中国香港那场比赛啊。三个门柱啊，气得够呛啊，全队上下都气够呛。 对，所以咱也不要把某一场比赛的那种失利哈，就是过度的去放大。就包括很多家里人还提，跟泰国那场1-5。 哎呀，那什么时候跟什么时候？ 就是，那已经不是同一个时候了。 是有情况啊。 对，所以呢，我们，就好好的来准备自己的心态，也等待着国足这场比赛的开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也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下面是1025动生活。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聆听，聆听，思考，思考，发掘声音的更多可能，打破界限，大胆发声，碰撞更多未知的火花。无畏即无界，拨开荆棘，做那个开路的人。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10月13日敬请期待。